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万芳，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DF。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今天联席会议审查新冠肺炎纾困特别预算，民进党立委沈发会询问未来疫情发展方向，卫福部长陈时中坦言，长期来看，社区感染无法避免，只能设法避免大爆发。至于疫情会不会在夏天趋缓，陈时中也说，病毒通常热到超过摄氏50度才无法存活，热到50度以上不容易，抱着期待但不敢轻忽。谈到新版的群众公共聚会指引，陈时中说，基本上还是不走刚性路线，现在只有比较零星的社区感染，还不必硬性规定。目前规划由地方主管单位从必要性来检讨，若有必要再进到风险评估，当中就包含了人员可掌握性、座位固定性以及拥挤性和应变处置准备。至于有没有人数限制，陈时中指出，现在只是一个建议数值，大概1000人以上，审核时就要相对严格。如果评估标准定通过风险评估，应变方案也能确实执行，这样或许就能放行。台湾高铁公司配合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今天开始在高铁桃园站启用2部红外线体温量测仪。如果系统测得旅客体温过高，高铁人员再用额温枪2度确认。要是旅客体温超过37.5度，就会劝导旅客返家休养或者是就医。高铁公司规划4月底全线12座车站各闸门都将配置医疗级的红外线体温量测仪。这个系统已经取得卫福部1等级医疗器材许可证，精准度达到正负0.3度。另外，台铁局今天也说，将在15个车站装设32台红外线体温仪，3月底前机器就会陆续交货，力拼4月清明连假之前装设完成。至于要不要全面量测体温，强制戴上口罩或者是拒载，必须再跟交通部研究。目前初步规划是，如果旅客发烧，就会先行隔离，通知医疗单位，旅客退票不扣手续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国纷纷采取疫区旅客出入境管制措施。尼泊尔移民局也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特别行政区包含台湾在内，全都列入管制范围。3月10号到3月31号暂停核发落地签证，这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执行。我驻印度代表处正积极和尼泊尔政府协商争取。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蔓延，今天新增12例确诊之后，英国境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51例。当局除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程度最高等级的第4级事件，成立国家级疫情管控小组还有协调中心应对肺炎疫情之外，也决定将新冠肺炎列为必须向上通报的法定传染病。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强调，这有助于企业因为疫情蒙受不可预见的损失时，可以向保险公司寻求赔偿。美国超级星期二民主党14州联合总统初选，根据最新的开票数据，前副总统拜登囊括了8州的选票，另外在德州、缅因州领先参议员桑德斯拿下4州。民主党14州联合初选决定1357张的党代表票归属，决定民主党由谁出现在11月总统大选迎战共和党现任总统川普。拜登取得了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拉巴马、奥克拉荷马、阿肯色、明尼苏达与麻州的党代表票。桑德斯在加州、还有佛蒙特州、犹他州以及科罗拉多州取胜。

lemonade sipping on a Sunday.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unway. They're all posing in a picture frame whilst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Solo shadow on a sidewalk.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Sunshine living on a perfect day while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To die for. I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Does that scare you?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Pink lemonade sipping on the side. Couples holding hands on the road. Sam Smith to die for. Just want somebody to die for. Sunshine living on a perfect day while my world's crashing down. 2:10，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2020年3月4号星期三，大家下午好，来要刷一波午安哦。 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午安。 来刷一波刷一波，还能用的人快来刷一波。感觉一下，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543， 来哟、哦，543给他聊起来哟、 哦。怎样？你今天心情很好是不是？ 也没有啦。 你竟然主动 offer 说，哎，怎么样？今天要不要我控音？天哪，这天大从西边出来啦！ 因为我星期五请假，然后下星期一也请假，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那下星期五也请假，所以下星期有两天你也要做现场咯，也要你控咯。 嘴巴就有人说玛丽今天怎么在，因为平常呢录那个 E Studio 一镜到底都在星期三，可是这两个礼拜因为那个棚调换的关系 改成星期五， 改成星期五录影啦，所以今天不止在第二个小时来听听你们这些小坏蛋告解，第一个小时543有什么好聊的吗？ 其实应该蛮值得做一集，就是你的网公网婆的，我觉得昨天接了小胖的电话以后是蛮值得接一集，就是 你的网公网婆恋爱史。 对啊， 所以今天第一个小时你有网公网婆过吗？我昨天还是没有办法过去我那个坎儿。 谁啊、哦、 如果你昨天没有听的话跟大家前情提要，因为昨天的青春之歌有人就在聊以前他打 RO 守护永恒的爱的时候在上面交了网婆，然后网婆你当然就会发现他可能不一定是女的啊，或是你在上面很认真的经营一段虚拟的感情，可是又跟现实的愤怒交错，就是一些。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为什么男生要假装女生在里面 骗男生， 骗男生，然后他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然后你不是说一种被需要吗？ 哦，我不被需要，我是说，哦，你原来在说的是男生假扮女生这件事哦， 就是那个快感来源是什么？ 整人吧。 可是整人，如果你真的是要进到网公跟网婆，其实你要付出的心力是蛮多的，你会投入一点点真感情进去吧？啊、 或是在网络那个世界里面，他们觉得性别不是重要的，或者他们的确也喜欢男生。We don't know。 对对对对，我尤其如果你是直男，我就更摸不透了。 对啊。 网公网婆恋爱史，你们曾经爱得可歌可泣吗？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网公婆恋爱，02-2363-9955，2363-9955。哦，有五个字解释了，为什么要假扮了？纯粹骗装备。 哦， 坏啊！ 只是为了这样？ 就连在虚拟世界，你要这么坏？虚拟世界不能当个好人吗？ 所以，如果你在虚拟世界里面，你会假扮女生，然后去骗男生装备 ，OK， 理解。 那你也不能，所以他下意识就是觉得女生是 gold digger 嘛，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也就是 觉得女生那一下就会有， 女生就是利用本身的性别优势。 现在不是还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吗？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是蛮难扭转的， 真的哎。 而 而且拜托 RO 都几年前了， 你说那个时候 更加的也有人说啦，当然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也许你的性向还不能太公开的时候，你也只能这样满足你自己，各式各样。不管你有抱有什么样的情怀，欢迎跟我们分享你的恋爱史，02-2363-9955。 I was so cold and lost and nothing seemed to ring true. I couldn't bear the cross for everything I've been through. And each day I knew I needed change, but there was no Then God whispered your name, and that's when everything changed. Love came out of the rain. Talk about being saved. Suddenly I won't live more than I ever did. I'm never gonna be the same when God whispered your name.I can see the sunshine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while. Girl, it's like I've been baptized by the warmth of your smile. We'll call it fate of faith, we'll call it crazy either way. It's amazing, amazing grace. 所以你以前没有在打线上游戏的？ 没有。 我只能说还好我没有，不然我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上面。我光是一个人在家里玩自己单机游戏就不知道玩多久了。 以前线上游戏就是连线的啊，就是 CS 啊，高中的时候打得非常疯。 大家在那边网公网婆 CS 的时候，我还在锁妖塔里面困得出不来。 锁妖塔你说轩辕剑哦，仙 剑 奇侠传哦，那种好像就是会在暑假寒假的时候然后就 玩 就破关了，就不会再玩了、啊、破关以后有什么好玩，不会再重玩了、啊、 那个不好破欸，我觉得我好容易 死掉。 对啊， 当你有秘技的时候你怎么会死呢？ 我没有很爱秘技，我都很认真在锻炼我自己， 所以你也不会去找说， 所以我锁到塔里面都要玩很久啊，因为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很容易死掉，你就要必须回去一个比较 远的地方， 简单的地方、嗯、然后就一直苦练。 所以你也不会就是知道说，比如说有些宝物可能不是很简单可以取得，它一定是在一个很隐藏很隐藏的地方，就反正你都不看这些东西就对了。你都是靠自己玩， 所以我就玩很久。我后来才知道有那种秘技可以改到最高，我会把我的 名、哦、不用改啊，不用改啊， 不用 改、啊、不是就是写改成999吗？永远999，打不死的999。 哦不是，我说的秘技不是那种秘技啊。 啊、你说会有个本子告诉你说你要怎么走， 对对对，或者要怎么配可能会比较好的那一种、哦、不是完全的作弊的那一种 哦。啊，好怀念以前在飞碟打 CS 啊，不能说 而且玩单人 RPG 最大的绝招其实就是一支存档读档存档读档啊，打不过你就重新存再读。 可打不过不就是你的等级不够才会打不过吗？如果是那个 你要分很多个档存啊，你怎么可以存最近的这个？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重新来啊，这不是就是那个穿越时空概念一样啊？ 你现在是在骂20年前的我吗？ 很笨欸， 你有必要特别现在骂20年前的我吗？ 完美的解答一会儿厌倦了沉默，同时你眼中闪烁过那种冷漠。完美的解答一会儿我不想继续期待永不落幕的电影开始。 It made me so confused when it finally ends， 爱是的黑板你回答不用开口说了，反正能猜到你的话再问了，爱是太害怕你回答，不用开口说了，反正能猜到你的话，就不该再问了，好吗？好吗？好了。 还是太害怕你回答，不用开口说了，反正能猜到你的话就不该再问了。Walk away, walk away. I won't wait another day. Call it perfect timing. How ma, how la, how fa. 当我转身一刹那，别装作惊讶。How ma, how la, how fa. 冰块只用我融化，也不会融化。How ma, how la, how fa. 当我转身。 好吗？好啦，好吧。来自 Lacy 刘柏欣。 就爱点你 UFO。 Text, oh yeah, 家家的家，今晚 about to get lit。看见阿丁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直到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难。把酒杯打满，打到饱满，彼此的把酒打翻，倒在地毯 ，Sayonara。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这首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 打开播放， 今天 循环，这首不俗的 track， 打翻你的妻子 ，Why 今晚你要什么 turn？原来意犹未尽就是如此，找一个厅当成不是my body，动不停跟拍子。This is my house party。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 正式回归，全新大碟绝无仅有，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最真实的席琳娜。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love you, to love you.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love you. 强势收录生涯首支告示牌冠军歌曲，全球数位平台同步封后，流行天后席琳娜绝无仅有。 大家好，我是贝尔。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第一，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口。第二，若需要拉把手，尽量使用同一个，可以减少接触到病毒的机会。第三，想要咳嗽或打喷嚏时，用衣袖遮住口鼻，可以避免口沫传染。第四，搭乘之后记得用肥皂洗手，保持双手清洁。如果有呼吸道症状或是生病发烧，应该在家休息。如果要去看医生，记得戴上口罩，利用私人的交通工具前往，才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罗大佑。 情人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上爱的星空。 就爱电你 UFO 2:2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上班族543，今天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聊的呢？欢迎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On the way I was crowned a king, felt the wind underneath my wing. I've been high and I've been low, played the fool in the star of the show. I found you， 我找到你了，你是谁呢？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嗨嗨，你好， 我是台北的小芒果姐姐， 芒 果 姐 姐， 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就是在家自主工作，也不算自主工作，就是测试，我们公司派我就是在家测试工作， 哈， 就是在家工作效率好不好这样？ 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很容易就分心。 但你在办公室有全心全意吗？ 就是会比较专注在工作上，那在家的话就是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分心，比如说可能就会起来就是到处东摸摸西摸摸啊，然后丢个什么衣服去洗衣机洗衣服这样。我觉得在家工作效率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你有一五一十的告诉公司吗？ 就没有。但是我还是有该做的东西还是有做完。可是我觉得就是在家的效率没有在公司这么好。 公司测试这个东西是希望就是未来假设如果疫情升级的话，大家都可以在公司工都可以在家工作，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先就是我们每一组都会派一个人先在家测试看看，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说就是有一些应变措施这样子。 所以你只测试今天而已？ 我测试三天，今天是第二天。然后就觉得在家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专心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在公司上班会效率比较好，对 ，OK， 谢谢芒果姐姐， 谢谢， 拜拜 拜拜， 台长台长，我可以在家工作吗？我在家工作 效率 非常好， 超烂， 非常好， 绝对不会， 好的不得了， 我不信， 为什么？ 你就是会一直分心啊，你就是会一直分心的人， 我不会啊， 你会一直上网看东看西， 我不 会啊，然后看到什么书就翻一下， 那不叫上网看东看西。那在为节目取材，你懂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 真的， 真的， 你不知道？ 你好， 喂，你好，我是台中小黄。 嗨，小黄，小黄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我刚刚听到在家工作那个，我想要分享一下，因为我在就是。二月的时候，二月初的时候就从原本的公司离职了。对，然后因为公司他们有些制度的关系，所以就跟我签了外包约。对，所以我现在就是从二月开始就是在家工作这样。对，然后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住在家里，然后我的就是跟家人住在一起嘛，然后。我有一个就是我阿嬷在家里、 hey. 对跟我们一起住、hey. 然后她已经八十几岁、oh. 然后她就是因为我是做设计业、 oh. 所以我需要非常就是我工作的习惯是我一定要很安静然后我完全不会动、oh. 就是我很专心的在我的工作上面、 oh. 可是就是老人家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他会一直想要来开门敲门问你在干嘛要不要吃饭要不要 对，无时无刻。对，所以我就，就很困扰，然后我就会又有点不耐烦的语气对他。对，因为我每天都会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我有吃饭，我在工作，不要理我。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然后我刚刚就有点口气比较差，就是有点。甩了一下门，就是不是也不是动怒，就是我就是 情绪不好，情绪上来了。 对对对，就是 阿嬷，你买错了。 就是我会觉得说，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这个、对我这个点就是对，然后 思绪被打断，我的脑子也被打断了，就会发火。 对，就是我的思考模式就会被断掉了。这个我在工作上面比较没有办法去对。然后我就有一点去就是语气比较不好啦就是很平稳的跟他讲说我在工作不要烦我然后就看他的表情会有一点、就是、 阿嬷受伤 阿 嬷失落 对可是就是每天重复的这样子的事情真的会让我觉得很烦躁 那你有办法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吗就是不要在家里、 有我之前有可是因为我最近有一点就是前阵子啊不是手足节就是我有一点喉咙痛的症状所以我就是在家自主管理这样 你觉得不要出去害人这样子 对我不要出去害人然后我就是在忍耐就我已经十几天没有出门了很痛苦对然后所以 在剩下最后几天你就可以出门啦、啊、就这件事情就会结束了对吧 是没有好如果出去的话你只要2个小时没有回家他就会打电话给你说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回家？ 所以你以前上有上班，他就不会管你，但他知道你现在没有去公司，他就会一直问你。 对， 那你那嗯，就只有你出门的时候，你就骗他说你已经有找到工作，你要去公司上班了。 哦，他会看那个时间，就是 所以你要么就在外面那个地点要待满八小时才能回家。 嗯，就是我可能一定要八点多就出门，然后在他睡觉的时候，就是他差不多六点睡觉，我可能就是要六点之后回来。 你说晚上六点就睡觉？ 哦，没有，因为他老人家他会比较想要六点多就是进房间这样子。 哦， 进房间休困。 对对对，就是他的，就是因为老人家他的生活的会比较像婴儿的感觉。 哈，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可能要真的就是很早很早出门，然后很晚回来回家，他才会觉得说我是真的有在工作。我如果没有在，就是中途回家，或者是我没有在那么早的时候出门，他就会觉得说我是没有在工作的。那如果你没有在工作，你为什么不在家里？ 哇，好难解释哦。可是，哎呀妈，我就是在家工作啊，你懂在家工作什么吗？他不懂， 他会觉得。他不懂，他会觉得我在玩电脑。 你搁在上电脑，你还没让他看过。 对，他就说你一直玩电脑，然后又不吃饭，你干嘛不吃饭？对。 有人说呢，如果你就是假装跟阿妈说你的新工作上班时间就是没那么早，新工作时间是比如说11点开始上班，所以你就不用那么早出门了。 哦，那他早上就会敲我的门。然后 就 我起床， 就不管你干嘛，他都有他自己的生理时钟要你跟随他这样。 对， 那你跟他解释就是我的工作就是要用电脑，他也听不懂，他就不相信就对了。 他不是不相信，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你在就算你在电脑前你在工作，可是你为什么 不 出来吃饭？ 嗯， 对。然后你就算吃饭了，你吃的量一定要达到他的需求。 好累哦。 对，所以就是我就是觉得很痛苦。可是就是你不能跟老人家去计较这种东西啊，就是对。 你 谁嗯。对啊，这是我的543，就是。 你是不是很希望重返职场？ 嗯，有一点。就是起码在公司可以安静的 专注上班。 对，嗯，对啊， 这个解法唯一解法就只有你自己搬出去住。哎，不然的话就是没办法。哎， 嗯，其实也是，可是因为我如果搬出去住的话，因为我现在住在家里，所以很多家务会帮忙，就是洗衣煮饭打扫啊之类的，我会帮我妈去处理，因为我阿妈现在年纪大，她不会去做这种事，所以我如果搬出去，我之前有想过搬出去，可如果搬出去的话，这些事情都变成我妈要做。 妈妈还在上班吗？ 对， 哦， 所以我会觉得她的压力会太大，所以我现在就一直住在家里，就是为了 分担家务。 对，可是如果我一旦出去了，就是这些就会落到我妈身上，然后会觉得说她这样子太辛苦了， 真不公平。为什么爸爸不做？ 哦，他很偶尔会洗一次碗啦。然后我就要去检查说，哎，你碗怎么 没洗干 净？对，对啊。 所以你有过真的就是住在外面，然后发现你妈妈真的会忙不过来吗？ 嗯，大学的时候啦，对，大学的时候确实就是4年就是住在外面，也不是忙不过来，就是我会觉得说 不应该这样， 就是女儿对那个爸妈会觉得不行，我不能放妈妈一个人辛苦。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她这样子有一点。真的还蛮辛苦的，就是你要工作，然后回家又要赶回家做家务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有会心理上会对不起他。 你心里那一关过不去啦。 对啊，然后如果对，反正就是不可抗力。嗯， 还是你现在就假装趁阿妈在厕所就大喊说：“阿妈，我要出门啊！”然后匍匐前进再回自己的房间。 他会敲门，他会去检查你房间啊，你怎么知道你不在的时候？他顺便在家里面每个房间他都走来走去，谁来谁去，然后就看 你。 不会 在玩 RPG 吗？阿嬷移动，阿嬷检查柜子，得到一株灵芝草。 没有没有，我阿嬷会坐在客厅看电视看一整天，所以就是谁出门了跟 谁在家里他都会一清二楚，就是守门员的角色。 这个游戏你要瞒过守卫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很大啦，老实说。 天哪。 嗯，对，就好啦，其实也是稍微抱怨一下，因为我也无法解。 有可能就找到工作，就是又回到正常的生活，就会比较舒服了，只能这样了。 嗯，对，好，那就谢谢你们。就稍我直接我一直稍微抱怨一下，因为这种事情我也不能跟家人讲。 嗯， 对， 希望你有舒服一点。 对啊，对啊，就是我还是很爱他们，可是就是 明白，大家明白。 对，好，谢谢， 拜拜， 拜 拜。 这个难过的地方在于，就是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就是回到那个一般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就是在家 freelance， 舒舒服服， 我自己 work from home， 我很开心啊。 嗯， 可是，在 home 里面又有阿嬷，又让我不开心啊。这个可是又不能叫阿嬷走开，也不行啊，跟阿嬷沟通，阿嬷也听不懂啊。 或是就。可是如果你看你租在家隔壁啊，你就要扫自己家，再扫这个家，要扫两个家。 对， 天哪！ 有时候其实最后想想，就是这些问题要解决是有解法啦。 嗯， 就是钱嘛。你有钱，你去租外面，然后你有钱你，你 请人来打扫。 对 ，Yeah， 钱。Katy Perry, Never Really Over。 02-2363-9955 这就是杨婆婆啊，就是杨凡演那个杨婆婆啊，就是人家都嫌杨婆婆吵，人家都嫌老人吵， 那我不要发出声音啊， 我不呼吸。你不是叫我？ 谁知道杨婆婆？这个还要从头解释？ 会吗？不会啦，听的都是老人啦，听得懂啦。 Okay。你好， 你好，我是内湖小杨。 嗨，小杨， 我想要抱怨一下，因为新冠肺炎关系，我的客人一直在骂。 骂啥？ 骂什么？ 因为我是做电子业的，然后我们很多零组件啊都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很多的小型的厂都还没开始复工，所以导致很多小的那种一些实 体没有零件， 对，然后。所以说，没有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也出不了货啊。但是客人就是每个都很急啊，就是把你压在，把你逼在墙上，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回他那个两手一摊的贴图， 不行，他会骂你是猪啊，白痴、啊、 你是猪啊，然后再回一个两手一摊， 那可能客人会逼你直接从8楼跳下去。 所以就算你好声好气解释了，不好意思，因为疫情的关系，工厂没开，我们也没办法。他们就是要一个发泄的管道。 嗯， 也不是发泄，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 你吐出， 我就是要货， 就要你吐出来。 嗯， 对，要么就是要拿命去换，对， 拿命去换。 那、啊、我就真的就没有啊！你这么凶，你去找别人，你如果别人找到，算你厉害。但 我们这种，因为我们是那种中小企业。不是那种大型的那种电子业，假如是大型的电子业的话，应该有这种气魄。但是由于我们是中小企业，所以说我们有一种悲歌，就是已经转换成电子/服务业。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客人就是拼命的 客户至上，要让客户开心。 对，每天的脸都被洗得非常的干净。 唉，辛苦了，小杨。 白亮白亮的， 嗯，辛苦了， 给你拍拍了。 我们的就是因为这东西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每天就是客户一直骂，一直骂，然后跟你吵运费，吵运费，你出运费，我不出，运费是个钱，你们自己的疫情大家会碰到，又不是只有你们碰到，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反应，就让我 像薯条一样无言啊。 好的，小杨辛苦了。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所以说穿了还是钱嘛，就都是钱嘛。 可是他不说那些有一些真的就还没有开工吗？ 对啊，就是还没有开工。我是说，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低声下气？就是你为了要维系这个客户嘛，就是为了公司的营运嘛，或者我为了我这个职位我要领薪水嘛。嗯，我如果真的就是跟那个客户呛名啊，老板说：“哎呦，这么呛，你不要来啊。”对啊，那也没办法啊。但工厂没开就是没开，那、啊、怎么办呢？ 你婆 ，Julia 吴卓源。 哦哦哦 ！Things things things。 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溪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 02-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私藏原乃与神社绵延不绝的鸟居，拥抱海天一色的角岛大桥，漫步秋晨夏丁，沉浸在汤田汤本温泉的浪漫，什么都能满足的山口县，搭乘星月航空，天天直飞北九州市，请洽各大旅行社。 絶景を撮りたいなら山口県へ。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林乃金、 苏伟英、 马克、 玛丽、 陶晶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昕、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郭书瑶。 曾经答应过，曾经牵的手，世界再辽阔，只有你和我，曾毫无保留，把真心交托，失去比拥有多了更多。曾经相信过，曾经做的梦，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加油。当你往前走，当我放开手，眼泪和笑容不再自由，受够一步两步三步我错过，说反正我不难过，再找不到想你的人等着我。受够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后悔再也没机会让你懂我， 再找不到想你的

对象包含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商圈、夜市、全国餐饮业以及艺文产业，大约35万家。规划疫情稳定之后发放使用，期间大概半年到一年。内容为结合国民旅游住宿，每房给予600元到800元的抵用券，每张抵用券面额50元，可以跨区使用。抵用券由旅宿业者协助发放，预算由经济部编列20亿以及文化部3亿，合计23亿。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维持42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按34衍生的院内全局感染，掌握接触者404人，裁减289人，其中6人阳性，252人阴性，其余检验中。另外，第33例确诊患者曾经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第39例前往杜拜、埃及旅游感染，接触者检疫都是阴性。指挥中心认为，两岸都没有往外扩散，今天宣布结案。还有前天傍晚抵台的以色列旅游团11人，经过登机检疫，一名女团员就医，其余返家居家隔离14天。指挥中心今天指出，这个案例没有发烧 ，X 光片没有明显异常，两次检验结果也都是阴性，一样可以回家居家隔离。至于泰国卫生部长透过脸书公布文件，宣布卫生部已经将中港澳台在内11个国家地区认定为新冠肺炎高危险区，我国人入境泰国需要自我隔离14天，不过随后删除了贴文。指挥中心指出，泰国政府澄清国人到泰国没有这样的隔离限制，也已经修正。新冠肺炎疫情增温，关务署宣布即日起出境旅客随身携带体温计，每人最多2支为限，管制出口期间到3月底。如果查获携带超量体温计出境，将处货价的3倍以下罚款。管制的体温计包含了额温枪、耳温枪、电子体温计、红外线测体温热像仪。至于水银体温计，不在管制范围内。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东京新竹地丰洲市场宣布，即日起到3月15号禁止一般游客进入，包括受欢迎的尾鱼竞标不开放游客观看，还有各栋饮食区也不对外开放，包括了寿司大、大江户这些名店暂时吃不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7点，成为2110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45点，涨幅2.24%，205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4点，300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21点，1146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5点，2622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302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4点，指数11392点，成交金额1374亿。台北市双子星大楼弊案，太极双星团队负责人何月如还有金主陈宏道2017年判刑定验，陈宏道10个月已经执行完毕，但是何月如裁定应执行徒刑1年9个月，扣除已经缴交罚金的部分还有1年刑期，却迟迟不报到入监。台北地检署向法院申请没收先前缴交的保证金250万，也对何月如发布通气时效到2024年11月18号。台中市五峰区中正路一处住宅下午1点20分左右失火，警消人员到场抢救，发现一楼厨房正在冒烟，破门发现起火点在2楼房间，同时见到一名年约30的男子失去意识，赶紧送医抢救，详细起火原因还要鉴识调查。东北季风增强，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和马祖都有短暂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也将转为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云量增多。今天下午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会有9到10级强阵风，请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

开始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Coco 你 Coco 你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末位的阴天，时间来到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 你准备好来告解了吗？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开放了，下午的3:00。最近你有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的地方？譬如说上个小时已经有一个告解了，对他的阿嬷告诫， 我不应该 和颜悦色是最难的，真的 超级难。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没有做到。我需要告诫，我需要跟某个人，或是某一件事，或是我自己说声对不起。02-23-63-9955，02-23-63-9955。 说爱不算数，可是痛却清清楚楚，不过痛谁在乎，像失去玩具的孩子都无助，像英雄走投无路，孤独又突兀，那残酷，把我的所有还你，真正的快乐。反正我不过是北京一直透明，这个错一开始就错，怕什么？替你不舍被生活拉扯。不舍永远是没选择，错到底给我寂寞，换你的快乐。反正我从来不曾任性，也住不进你的心。我爱你如果是错，宁愿错也不要对，就让这真心错得赤裸裸。 庾澄庆的错到底，02-23-63-9955。 你有罪吗？ 你有罪吗？ 你错到底了吗？你有罪吗？不说话。 你已经被接起来了。 罪人， 你 说话吧你。 喂， 就是你。 哦，你好。 你有罪吗？你有罪。 没有。 你没有罪，那就挂掉啊！ 挂掉。 你打来干嘛啦？ 哦。 各位，我们现在是周三告解日。好吗？ 错也不要对，就让这真心错的赤裸裸。 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 我有罪。 你有什么罪？ 我不该对上一通电话这么凶的。大概就是这样。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不用说你是谁，直接开始你的告解吧。 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 十九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离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退，指点你每寸天。你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 你好，你是？哎，不是，你是？你有罪吗？ 没有罪。 你的罪是什么呢？ 我最近跟分手大概六年左右的前男友联络。但是他是没有理我的啦，就是我就是在 LINE 上面突然问他你在吗？ 嗯。 然后他已读，但是就不回了。对。 那何罪之有？你觉得你不应该去传你在吗这三个字？ 对。 那你为什么突然想传？ 就是每年都会想到他， 某一个节日的时候这样。 对。 是什么节？ 他生日的时候。 那去年没传，前年没传，大前年没传，今年传 了。他生日的时候我有传生日快乐，他都会已读不回。 OK。 对，但是这次是直接问他你在吗？ 所以其实打开你们的对话，就会每一年会有 生 日快 乐、 生日快 乐、 生 日 快 乐、 生 日 快 乐， 你在吗？ 对。 那现在觉得的罪是什么？你觉得你犯了什么错呢？ 因为我有男朋友。 但是你觉得你有男朋友，但是还是一直在想他。 对。 如果说世界上有真爱这件事情，你觉得前男友就是你的真爱吗？ 对。 这么斩钉截铁， 我觉得我对他不太好。 你对他不好， 所以当初分手是 你离开他吗？ 不是，是他离开我。 OK。 对。 所以你的告解，同时也是想要跟前男友说声抱歉。 对， 只有说抱歉而已，没有在做他想。 如果。今天前男友回复你了，然后说愿意约你出来见面，你是不是会瞒着现任男友去见面？ 我应该会。 但他只是想要卖你保险而已。 我还是会去看一下啦。对啊。 你既然都已经知道你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跟行动了，其实如果未来这件事情真的发生， 你应该有办法，有能力阻 止他的。你是有能力阻止你自己的。 看来他有听没有进。 好的。 有啦，有有啦，有了。 谢谢你的告解。那 我觉得不会发生啊。对啊。 谢谢你的告解。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我觉得人的心智蛮奇妙的，就是会用这个 scenario 不会发生啦，这个情境不会发生啦，来当做逃避，然后当这个真的发生的时候， 可是他说他知道啊， 对啊， 他有说了， 对啊， 我就相信他，尽量相信他，不要辜负我们的相信。 这让我想到啊，有些人会把别人说的话就是很认真的听进去跟当真这件事，譬如说像刚刚这个你说他已经说他知道了，所以我就相信他知道了。卡提亚也是这个样子的人。我们之前呢，他现在每天早上会写那个代办事项给我嘛，其中 今天有吗？ 今天没有，昨天的代办事项是 你要打电话给里长哦。我想说为何啊，为什么要打电话给里长？是因为呢我们家楼下常常有违规临停，然后我们之前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有去找过里长一次，因为现在台北市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巷弄之间要画巷弄的人行道。对，那这个巷弄人行道呢，其实我觉得人也蛮奇妙的啊，就是只是在地上涂一个颜色而已，它就能够有效的 让人靠边走嘛。 对，然后减少车祸跟事故的发生率，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数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就有一个政策是这样，就是帮巷弄就是画人行道这样子。那个时候呢，去找里长，里长说会啦会啦会啦，你们那一条、大概就是差不多过年啦，过年前过年后 画到你们家， 对，就是画到你们家。啊，现在年过完了，卡蒂亚前一阵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这个人答应过我这件事，他没有做到，我就是会怒哦，我就是要找你，因为你糊弄我嘛， 因为你有答应我啊，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你打给里长了吗？ 哦，我直接当面去找他。 那里长回复什么？ 里长说，哦，这个哦，可能暑假哦， 哈哈， 六七月哦，啊，这个有进度嘛？啊，没有办法。 啊，上次你不是说年前吗？ 啊，这个有进度嘛？没有办法。 里长为什么都不看我眼睛啊？ 对，里长有点害怕。 里长眼睛都是看左边跟看右边呢。 对，里长会问说：“怎样？你们是那边的店家是不是？因为只有店家会在乎下面是不是被划了，会不会临停或者什么干嘛的？”我说：“没有，我只是住户。”可能没有住户去找他讲这些事情吧。 你好， 喂，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当初不该找好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 哦，你们做什么生意？ 卖东西，卖玩具。对。 然后你们分别投了多少钱？ 其实投的钱不多啦，因为我找了四个朋友一起做，对，那可是当初这个 idea 是其中一个朋友提议的，那个朋友他当初只找我做，对， 但你又多拉两个人下水， 对，那当初现在没有联络的那个朋友就是当初找我做的那个人， 哦，已经撕破脸到这个程度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撕破脸啊，就是我跟其他两个朋友其实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只是他觉得不好，就是他的提议我们四个反驳，对，那他觉得我们在针对他， 哦， 对， 就觉得当初这个是我要做的，就现在你们现在 找你而已，你现在找很多人， 现在你们人多势众，然后就一直反驳我的提案。 对， 那有赔到钱吗？ 目前是没有赔到钱，就是他离开以后，我们还是有持续在做。 哦，这一件事情还是继续在做。 对，这件事情还是继续在做。 所以你的抱歉不是对于创业这件事，是对于那位朋友感到抱歉。 对 ，OK。 因为当初如果我没有，因为我自己原本是想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可是。其实其他三个跟他也是蛮好的，对，那人多一起做应该会有更大的效益，对，那可是很多事情都是做了以后才知道，对，那因为我跟其他两三个朋友可能已经在社会上有一些经验了，所以我们觉得他有时候说的事情讲的想法蛮天马行空的，所以我们会反驳他，对，那他一开始就我自己感觉啦，他可能一开始就是哦容忍，然后就说哦好啊，那就照你们说的，然后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他可能他就觉得他受不了了，对，然后 一开始可能他渐渐的不管事、不做事，对，然后也不提意见， 反正我提什么都被打枪， 对，然后 好难过。 后来直接就说，就是讲难听一点，就是算撕破脸，对。那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好，那就是既然说我们没有办法一起做，那一样可以做朋友啊，对。那他的想法就是，他好像连跟我们做朋友都不能，对，就是甚至现在连拨电话给他不接，对。然后我又有时候在想说，如果说我用别人电话打给他，他会不会接？那可是我也在想，他接了，那我要说什么？对。 好吧，跟他说声抱歉。 对这个朋友真的跟他很抱歉，我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找人进来弄你的。 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想得太天真了，我一直以为就算没有办法事业没有办法一起做没关系，那朋友至少当个成吧。那结果 有的人是不行的， 对，连朋友都没有办法， 分手怎么办法做朋友呢？没有办法， 他的心受伤了。 这跟分手应该不太一样吧？ 我觉得工作跟感情其实基本上有很多很多是雷同的，欸， 是吗？ 对啊， 我难过，我觉得很抱歉。 好的，拍拍， 失去了一个朋友， 他失去了三个， 他跟 他失去了四个， 他更难过， 他失去了四个， 他主动不理我们，不是我们不理他， 也不是说就是他受伤了嘛， 没有。我们四个都有共识，就是说如果他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们还是好朋友，所以我们还是把他当成好朋友，可是他不把我们当好朋友了，对， 好吧， 好， 希望 谢谢 他有回来的一天， 希望， 再见了， 拜拜， 谢谢你们，拜拜。 进碟放送，主宰乐坛超狂纪录，最狂怪五星人怪奇比例。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Duh. As long as I'm here, no one can hurt you. Don't wanna lie here, but you can learn to. All the good girls go to hell, 'cause even God herself has enemies. And once the water starts to rise and heaven's out of sight, she'll want the devil on her team. 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最狂怪五星人，怪奇比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New Yorker 纽约人，已居于中央公园首排。为家族地位表征，三辉双子星，永和人文城市中心，万平仁爱公园景观，世袭我有你没有的，三辉双子星精琢完工，55-95坪，89698888。 Go Unique Suzuki。 老板在吗？ 在，我全都在。Carry 假当后赛生油钱，货在多多能轻松在。本月交车再送5000元加油金，机会错过不再。 Suzuki。 Ladies and gentlemen， 百官网金榜题名。 普考7月17号考试，警察铁路特考6月13号考试。 考前冲刺，百官网国营事业管理学专班4月强势开课， 最高纪录88天就上榜。 公职国营权威 T K B 百官网公职，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Take care， 我口中的梦想家。 是甜甜的感觉，瞬间不见就不见，也我不明白，真的吗？他存在吗？我能再次赤裸裸的放吗？不顾一切真的 就够了吗？ 真的会有那个 人等我吗？但 sorry 是第一步吧。 嗯， sorry 也许永远都不会够，但总是要那个自觉跟诚意去面对自己，面对对方我是不知道啦，因为对方可能不屑或是不想要你的对不起。我觉得你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不再想念，来自于陶晶莹，3:34，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周三， 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是。你好，你有罪吗？ 马克。 哎呦，是 Mickey 啊。 嗯，玛丽 呀， 疫情那么严重，你们要做。留意一下那个疫情咯。 好的。 因为我是信佛教的，所以我没有告解日啊。 好啊，那很棒啊。 我是打电话进来给你们通报那个疫情的那个事情，因为我上次感冒嘛，然后我就不敢出去啊，就自我隔离啊，这样子啊。 嘿， 那现在好了，我感冒好了， 恭喜。 马克玛丽 哟， 天气很容易变冷变好，这样子你们要多穿一件薄薄的跟带一件厚的。 你也是哦，小心身体哦。 再见 了。我刚才打的时候打错了，因为我太久没有打进来了，所以说因为我还在找工作啊。 好的，再见了。 拜拜 Miki。 拜拜。 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周三告解是呢，没有宗教的限制的。这个告解不是基督教那个或是天主教那个意义上的告解，这个告解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想想有没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有没有对不起谁。 就成了枷锁，现实中幸福永远缺货， 经告诉他我不爱他，笑着难过自我惩罚，想终止这一切挣扎，狠了心说真心谎话，别告诉他我还想他，恨总比爱容易放下，当泪水堵住了胸口，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你好， 你好， 你有醉吗？ 有醉，有。 你的醉是关一下，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哎，我有关收音机， 或是关一下你的手机的扩音，或是关一下你的 App。 等一下，我有醉。 你的醉是。 上个礼拜就是原本就是不是发布了日本说变成二级嘛， 嗯， 结果我们公司本来是说就是没有要隔离，但是就是你回来之后要自主管理这样子，哦，结果我还是不管的那个禁令，然后就出去滑雪了这样。 然后所以就是公司告诉你说要 自主管理，可是没有说就是回来之后就是要自己坐在座位上，然后戴口罩这样，然后不能跟别人接触这样子，然后我本来是觉得说如果没有要隔离的话那应该没有关系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就出去了这样，就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 风雨的时候变色， 对对对，就是那个老板打来跟我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人力资源部的小姐觉得还是说请我不要来上班， 请你在家。 对啊， 对对对，就造成了老板的困扰。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我有罪。 所以你目前还在家中？ 对吧？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但这样薪水还是照拿哎。 对啊， 这样太爽了吧？ 其实也蛮舒服的，啊，就在家工作。 这样太爽了吧？ 但就是有点造成大家困扰了，这样对。 唉。 爽是还蛮爽的， 对呀，啊。 我从你的声线听出你的就是小雀跃， 对呀，啊。 啊，什么时候14天到？ 哦，没有，我们可能是下礼拜会再看看要怎么办，有可能就是把我隔离到另外一间小小的，没有，可能把我隔到小房间里面去这样子， 把你的东西都搬过去。 对，嗯，对对对对， 不给你阳光，不给你日光灯，不给你吃饭，关禁闭。 好的，感谢你的告解， 拜拜， 谢谢， 拜 拜， 拜 拜。 我知道忍痛退让，只为了一丝微笑。我不会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滑雪老司机 Paris 叔叔。 甜蜜常常少说一段，有心再深看不出来。除了我之外的温暖，两人的幸福变成三人拥挤不堪，或许这填满心却也再少一块，就算我对你的爱深得像一片海，重得我放不开，亲爱的我想我不会爱。 我不会爱，来自于萧敬腾。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喂， 你有醉 吗？欸，马克你好。 你的罪是？ 欸，我有罪。 嗯，罪是， 我那个出轨了。 哎呦，出哪一种鬼？ 欸，但是现在回来会 on track 了。 on track 你出哪一种鬼啊？ 我不知道你们认识最久以前那个啦，曾经在，也不能讲曾经在一起啦，就是你的国小同学，去你现在最久多久？ 什么什么啊？ 那就是你离国小多久嘛？这个问题不是这样吗？ 对，三十几年。 你离国小三十几年是不是？ 对，uh-huh. 遇到，因为当时因为我也是一个转学生啊， 转 学生，啊，你去到一个陌生环境啊，人家会，当然人家是班长啊，班长， 现在在讲那个女生有多好，是不是？ 应该是啊，因为人家是班长啊，当然你也知道国小能当班长啊，都是模范生嘛。课也 OK 嘛，什么都 OK。 那你怎么联络上班长的？ 就是很巧，就是台湾就这么小， 嘿， 那个中间都是没有联络过，都也因为你也知道以前是没有留了电话又搬家， 哦，我知道啊。 那個， 那你怎么联络上的嘛？ 就是在逛街的时候遇到。 还认得哦？ 哎，当然不会， 他长得跟郭晓一样。 哎，如果你有 image 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忘 啊。所以就是小时候受过班长的照顾，然后在大街上遇到，然后说你，那不是我班长吗？ 对，就真的就跟漫画里面写的一样，但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那就发生了。 啊，然后嘞？ 然后你也知道，哎，那么就因为他当 我不知道啊， 照顾我嘛啊，所以你会把他当成一个女神。但是最痛苦的就是毕业典礼的走回家那一段路是最难走的。 哦，你现在在跟我讲三十年前的事，我不 care 三十年前的事情，我 care 你怎么遇到他，然后怎么开始的。 哦，因为你也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啊、 人很新奇嘛，因为那时候是一个国小的人，现在是一个半百的人，那你就觉得说，哎、欸，你们彼此会是一个怎样？那就聊天，聊着聊着就滑进去了， 滑进哪里？ 哪里啊？ 哎、欸，当然是 H 开、欸、M 开头的地方， 麦当劳、 没有那个单字太长，五个字母，五个厚德路，哎、欸，五个字母、 哦， 嗯， 然后你现在是有伴侣的状况是不是？ 是， 那他有伴侣吗？ 没有， 他 就是糟糕，就是他是那个离婚的 啊。 啊，所以你感觉，因为有时候，哎，你会聊起以前的事情，聊着，因为他也 是。你们聊了多久之后滑进了厚德路？ 哎，两个月吧。 嗯、 哦、嗯。 你主动邀约的吗？ 嗯，这个一个同伴很难想。 那 通常就会我找你，你找我。 这个还是一定 有 一个起头的嘛。 嗯。哎、欸，他会叫我去帮忙。他说，因为他那时候学校要参加一个比赛，那些东西的话，哎、欸，我们比较懂这些方面的专业，有协助他。 什么学校的比赛、啊？ 所以就会，嗯，哎、欸，对。 什么学校的比赛？ 哎、欸，不方便讲，就学校也要参加一些 竞赛，需要你帮忙就对了。 嗯， 然后就相 对、啊、那一方面我们比较专业一点。没有啊，那个当然是在外面啊，外面处理完然后才会这样。 再进去里面处理。 就是刷妆， 好， 嗯， 他这一段持续了多久呢？ 半年。 那为什么要结束呢？ 因为这样不行，这样我那个分身乏术，因为你要用加班的借口啊，就是哎，现在工厂的事情要回去处理，要去客户那边处理，这个借口太烂了，我自己觉得太烂了，因为讲久你就不行了。 好， 你确定你这半年你的伴侣都没有发现？ 当然有 哦， 他有发现， 对， 他有发现哦， 他有异样啊，我你也会感觉出来，因为他在你旁边嘛，你一定会感觉他的表情还有他的那个言语上会有不一样， 所以你现在就是， 但他没有说破就对了， 没有说破，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行，不，没有时间上真的人真的只有24小时而已，花掉那些剩下的时间，还有工作，还有睡觉。吃饭时间真的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啊，那你要切开的话，还真的蛮难的， 嗯， 非常难。 你现在确定是完全切干净了，跟班长、 欸、对， 要回到太太身边了。 因为也断了一些联系啊，因为比如说 LINE 的、啊，还有一些电话号码，我都但也封锁了，因为你也怕人家再打过来，就封锁，就是变成这样，就对。 感谢你的告解。 啊，谢谢两位了， 谢谢你， 谢谢你 ，OK， 拜拜， 拜 拜。 因为孤独的走合，让我们相互依偎着，拥抱彼此的感伤，其实。 亲爱的，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一个紧邻秀山公园的家，双河稀有千坪基地，捷运环状线秀朗桥站600米，轻松许下一辈子的幸福。首泰天喜超高坪效规划，18坪2房，28坪3房，37坪3+1房，秀朗国小旁，双河最美的房子，2945-1666，首泰建设传真行销。 学测五选四6个志愿怎么填啊？ 别担心，征战大数据即时落点系统采用即时大数据，精准掌握落点，追踪志愿校系。现在注册会员还有机会免费获得 VIP 序号哦。 学测提早上榜，书审口试交给征战， 快搜寻大数据落点，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担心过敏性杂菌干扰孩子的学习表现吗？ LP33 机能优酪乳荣获辅助调整过敏体质的健康食品认证，让孩子轻松面对季节环境变化，对抗敏感不用怕，天天 LP33 调整体质才是根本之道。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昨天呢讲到了罗摩，然后呢讲到了一个很像时钟剑的故事，就是 他就拿起那个弓， 拉起 弓，他就可以把公主娶回家。 没错，他要娶公主啦。石车王呢，就是这个罗摩的爸爸，准备要将王位让给罗摩王子。事情呢原本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第二王妃吉加伊受到自己亲近的侍女怂恿，一心抱持着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婆罗多登上王位的野心，就是让他弟弟嘛。 嗯， 吉加伊呢，在罗摩即位大典前呢，就向这个石车王提起过往曾经答应他的事情。王当时为了答谢拯救自己性命的吉加伊哦，就答应他说，不管内容是什么，我一定会实现你2个愿望。 还两个？ 因此呢，吉加伊就向王要求说，第一个愿望，让婆罗多继承王位；第二个愿望，让罗摩流放14年。 啊！ 为人清高的石车王呢，夹在哦，对我要实现妻子的愿望，还有这是我给他的承诺，以及我的爱子罗摩之间，我非常非常烦恼。罗摩看见了父亲如此苦恼，决定选择自己流放14年。罗舍曼娜呢，因为无法接受这件事情而责怪父亲，但是呢，罗摩就安抚了他。原本打算呢自己离家的罗摩，最后呢还是被无论如何都要跟他一起走的西多以及罗舍曼娜说服，最后三个人一起离开了这个国家。 嗯，怎么有点像今天接到告解啊？ 啊，有吗？ 原本好像在一起，后来就是有进来一些人，然后再把人都带走这样。 哦，你说玩具那部分啊？国民就发现了，得偿所望，众望所归的那个即位大典没有办法举行，罗摩王子呢还被流放海外，纷纷就来到城堡抗议。因为人们都很喜欢罗摩王子啊，整个国家就陷入了像是扶桑般的气氛。石车王呢在罗摩离开以后，因为太过失落伤心而死。吉加伊的愿望实现啦，王位就由婆罗多来继承咯。身在基亚加国的婆罗多却忽然真的好难念哦。身在基亚加国的婆罗多忽然被召回，得知父亲的死讯以及兄长被流放一事，大为震惊。因为他有四个兄弟嘛，所以其中一个兄弟就是赶回来，然后很震惊。 怎么会这样？ 知道哈，是我妈的计划。婆罗多就怒骂母亲：“你这样做，你莫非是想灭国？”然后拒绝登上王位。 嗯。 婆罗多呢，原本就非常尊敬爸爸跟哥哥，并不计求大位，没有想要当王。他在处理完父王的丧礼之后，便前往罗摩等人的深山，希望说服兄长们回国。但是罗摩心意坚定，将国家托付给婆罗多。 婆罗多不得不放弃说服罗摩，只好带了罗摩的拖鞋回国。 为何？ 放在王座上。他自己并不登基哦，只是以罗摩的代理人身份治国。 好有情有义哦。嗯，3:51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他是万芳，这首时间梯送给你， 明天见咯，拜拜。 全主打， 主宰乐坛。 超狂纪录，最狂怪物星人，怪奇比例。 My mommy likes to sing along with me, but she won't sing this song if she needs all the lyrics. She'll pity the men I know.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re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